间1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翼装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折，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盐村出口向西200米。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风日产厂家金库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涿州新闻。3月28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带队，陈宇、张金科、刘俊宇等市领导以及市委办、农工委、农业局、民政局、教育局主要负责人来到富平县，开展5包1帮扶对接活动。据悉，5包1帮扶是河北省为支持10个深度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工作而制定的帮扶方案，即对10个深度贫困县实行5包1帮扶。会上，富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该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介绍了本市基本情况。随后，双方相关部门就食用菌种植项目、职业技术培训等几方面的帮扶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3月26号，河北省林业厅与日本地球绿化中心、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在涿州市高官庄镇金湖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河北省林业厅、保定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和涿州市副市长赵玉芬参加活动。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启程了，我在曲终人散寻找着快乐，我的眼眶红，我别哭了，心却僵冷了，这段感情看来已经夭折。你就这样用力握着我的手，带着双耳朵边轻声说要走，我很努力找一个借口，听觉出了什么错，无奈回应却一再强调着你要走。 Serena， 这场战役已分出了胜负，我不服，怎么那么快就要俯首称服，不能哭， 泪水真的很辛苦，放下吧，又觉得事情还没结束。最后一班飞机就要启程了，我在曲终人散寻找着快乐，我的眼眶红，我别哭了，心却僵冷了，这段感情看来已经夭折。你就这样用力握着我的手，在这双耳朵边轻声说要走，我很努力找一个借口，听觉出了什么错误，那回应却一再强调着你要走。 Serena， 这场战役分出了胜负，我不服，怎么那么征服，不能哭，泪水真的很辛苦，放下吧，又觉得事情还没结束。 Serena， 我用幸福交换你的礼物，是孤独，还有一场想了很久才能看透的领悟，不认输，又得赔上我的全部，再为你祈福。Oh Serena， 情没结束。 Serena， 我用幸福交换你的礼物，是孤独，还有一场想了很久才能看透的礼物，不认输，又得赔上我的全部，再为 情一刀

我渐渐干涸的心，而我的心情却何时在放弃。 让今天成为明天最动人的传说。走进世界，走出寂寞，用我的心跳同步你的脉搏，让你我的传说在星光里闪烁。走进世界，走出寂寞，把成长统统化成彩色的梦，让今天成为明年最动人的传说。走进世界，走出寂寞，用我的心跳同步你的脉搏。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说的是埋在心里蓝色的忧郁，谁又能够带我走回去？去年冬天那一场大雨，孩子你那天真的双眼，看的是大人挥之不去的伤心。你违背了誓言，是你背叛了誓言。 是你。

清明小长假，来汇京标致，汇京标致南北双店共献礼，空间远远超出您想象，汇京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29号晚，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今年高招工作规定，本科二批三批合并，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缩紧等一系列高考改革措施开始实施。此外，秋季入学的新高一将开始体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年年底英语听力开始实施一年两考。今年高招本市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缩紧，加分范围仅限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中阶段转学到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这些考生可加五分。此项加分政策只适用于市属高校录取。北京日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下午发布通知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17年3月28号20:40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30元和220元。按一般家用汽油箱50升来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9块钱。本轮调价周期内，美国原油库存、产量双生态式打压市场，国内油价大幅下降。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应声下调，此次油价调整创下年内最大降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心秋，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